攻读格林多后书，护卫宗徒职权，第十章。我保禄，就是那在你们中面对面时就谦卑，不在的时候就对你们胆大的，亲自借基督的温和和良善劝告你们，甚至求你们，不要叫我到你们那里时因果感而对你们大了胆。这种果敢本来是我决意要对付那些以我们为按照血肉行事的人的。我固然是在血肉中行事，却不是按照血肉而交战，因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于血肉的，而是凭天主有力的武器，足以攻破坚固的堡垒，攻破人的诡辩，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的志士所树立的高寨，并掠获一切人的心意，使之服从基督。并且我们已准备停留，即至你们完全服从时，来惩罚一切的不服从。你们看看摆在眼前的事实吧，如果有人自信是属于基督的，他自己该再想想，他怎样属于基督，我们也怎样是。因为即便我对我们的权柄有一点过分的夸耀，这权柄原是主所赐予，为建树而不是为破坏你们的，我也不羞愧，免得有人以为我好像只会借着书信来恐吓你们。因为有人说他的书信的确严厉而又强硬，但他本人在时却软弱无能，言语又空洞可轻。这样的人该想一想，我们不在的时候写信时在言语上是怎样，我们来到的时候在行事上也必是怎样。其实我们不敢拿自己与某些举荐自己的人同列或相比，他们是以自己来度量自己，以自己来跟自己相比，这绝不是明智。我们夸耀却不越过范围，而只是按照天主所指给我们的界限范围，照这范围也一直达到你们那里。我们并没有过于深感自己好像从没有到达过你们那里似的，其实是我们先带着基督的福音到了你们那里的。我们并没有越过了范围，以别人的劳苦而夸耀，我们只希望因着你们信德的长进，在你们中按照指给我们的界限越发开展，以致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但不在别人的界限内以别人已成的事而夸耀。凡要夸耀的，应当因主而夸耀，因为不是自己举荐自己的，哪人是可取的，而是天主所举荐的。